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十七集，张氏之死。张氏连日来因为李曼即将把妾室带回来的消息，的确心情不快，郁郁寡欢，一时想不开自杀好像也是很合理的。但谁让李家隔壁就住着唐范呢？出了这种事儿，李曼不在，李家人第一个就想起唐范了，急急忙忙请了管家老李到顺天府来找唐范，求他做主。照理说唐范是不该管这个事儿的，因为顺天府辖下还有几个县，李家那一片正是该由宛平县来管。出了这种事情，如果李家人怀疑是他杀而非自杀，想要告官的话，首先要去找宛平县令。如果唐范管了，那叫越俎代庖，是官场大忌，宛平县肯定会很不爽。所以唐范吃惊归吃惊，也只是安慰了老李一顿，答应先跟他去李家看看，如果是自杀就不用惊动官府了，如果怀疑是他杀再去宛平县告官。唐范跟着老李回到李家的时候，就瞧见一个陌生男人坐在厅堂里黯然神伤，旁边还站着一个美貌妇人，李林则站在那里垂泪哭泣，阿春与阿夏则跪在堂中。老李惊呼一声，大喜过望，急急忙忙上前： 老爷，老爷，您可回来了呀。 老李，你去哪里了？ 李曼满脸悲痛，泪光闪闪，她虽然纳妾，可对糟糠之妻终究还是有感情的。他的视线落在老李旁边的唐范身上，疑惑道： 这位是？ 老李忙道： 老爷，这位是顺天府的唐大人，因为家中忽然遭遇此等变故，老爷您又不在，小的就自作主张跑去请了唐大人过来看看。 李曼起身见礼： 哼，原来是唐大人，小人失礼，不知唐大人与我家。 唐范租住隔壁院子时，李曼已经外出了，根本不曾见过唐范，也难怪会有此疑惑。老李解释道： 隔壁的院子是唐大人租下了，他还帮过李家几回，对咱们有恩惠，老爷您不在，小的又六神无主，出了这种事头一个就想起去找唐大人了。 李曼点点头，拱手道： 原来如此，我带李家先谢过唐大人。 不必客气，不过李家太太好端端的，为何会上吊自杀？此话一出，不单是老李，连阿春等人也不作声，气氛一时有些凝滞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李曼方道： 老李，唐大人在问你的话，你怎的不回答？ 嗨，回老爷的话，这事儿小的一贯是在外院，昨日并未见过太太，不好胡说，还是让阿春他们说吧。 阿春阿夏，你们说。 阿春满脸的惊魂不定，他是最先发现张氏尸身的人，那具吊在横梁上晃悠的尸体给人的冲击力太大了，他直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。李曼只好让阿夏开口。阿夏看了李曼和他身旁的妇人一眼，怯生生道： 前几日太太听说老爷要从外边带人回来，又因为自己多年未出，所以心情有些低落，我们也劝慰了的。后来就是昨夜 太太说要休息，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与阿春二人就在外头守候着，直到天亮的时候才进去叫太太起来。可谁知道阿春刚进去就瞧见太太她…… 李曼闻言顿足痛惜道， 我与他夫妻一场，情分深厚，何尝埋怨过他，他怎会如此想不开。 那美貌妇人哀声道， 我跟着老爷回来便是要拜见太太的，太太何故以我至此，竟连一面都不让见。 唐范摇摇头，这种内宅私事妇人心思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，他也不方便插手。不过本着邻居情分仍是道，若是方便的话，不妨带我去看一看你们太太，也好确定她是否真的自杀。李曼拱手， 多谢唐大人的好意，但卓静毕竟是女眷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何况死者为大，在上下检查未免有失体面，如今我家中遭逢大变，实在不方便招待唐大人，不如等小人先将卓晶丧事料理完再上门致谢，唐大人看如何？ 若我一定要看呢？唐范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李曼愕然， 唐大人身为朝廷官员，怎可罔顾朝廷法度与家属意愿，死者为大，小人不希望卓晶受到惊扰，死后还不得安宁，难道这也不成？ 可以，不过李家太太既然有可能是自杀，也有可能是他杀，我自然有权查看尸体。 据我所知，即使官府探查，也该是平晚县派人来查，唐大人虽然隶属顺天府，可终究错了一层，这不合法度吧。 李家祖上为官，李曼从前又曾是读书人，如今又四处行商，交友广阔，自然不似一般百姓那样好愚弄，况且他说的确实也没错。唐范没有办法，只能道，那我到你们太太生前的房中走一圈总可以吧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李曼当然也不能得罪唐范过甚，只好亲自带着他到张氏生前的居所，让唐范进去检查。张氏的尸身已经被移到偏厅，此处等于是案发现场，不过张氏的尸体既然已经被移走，那么现场就等于被破坏过了，很难第一眼就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阿春跟在后面，将自己进来之后的所见所闻向唐范复述了一遍。唐范听他说到关窗那段时，便先走到屏风后面，打开窗台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然后才走向里屋。张氏悬梁的那根绳子倒还系在横梁上，估计大家将张氏的尸体抱下来之后也顾不上去把绳子解下来，旁边供张氏上吊的凳子也被踹翻在地上。阿夏惴惴不安地跟在他后面，眼看着唐范在凌乱的床榻上翻找查看一阵，又掀起从床上垂下的床单，弯腰探看了片刻，又伸手去摸索。等唐范再次直起身体的时候，他手上多了一枚玉石耳坠，玉石被雕成莲花形状，下面还坠着银色流苏，十分精巧。你可认得死我？ 嗯，这是太太的东西。 这是我在枕头下找到的。 啊？想必是太太睡觉前忘了摘下来，不小心落在床上了吧。 那怎么只有一只？另外一只呢？ 兴许也在床上吧。 唐范点点头，将耳坠递给他。那你先收好吧。李曼站在屋外，见唐范出来便问， 大人可有何收获？ 唐范摇摇头，并无收获，也许令夫人果真是自缢而死。 李曼叹了口气，脸上有着显而易见的失望。 唉，老实说，我倒希望他是为人所害，这样怎么也能将真凶找出来，告慰他在天之灵。 你能这么想，张氏心中定然安慰，想必也不会计较你从外边带妾室回来之事了。李曼被说得有些羞窘，随即又有点恼怒。就算唐范是朝廷命官，但那妾是家事，什么时候轮到对方来说三道四了？唐范也懒得照顾李曼的心情，离开李家之后，直接就前往宛平县，找到宛平县令，将事情说了一下，让他们派人过去查看张氏的尸体。虽然李家不想告官，他却仍然想让宛平县的人去一趟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平时李家太太对他也不错，如果他真的含冤而死，那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为他讨个公道。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唐范虽然只是从六品，但他怎么说也是顺天府的人，顺天府直接管着宛平县，宛平县令听了他的话之后也不敢怠慢，当即就派了县丞和主簿过去。唐范则离开宛平县衙之后先回了顺天府，他刚踏进府衙大门，就看到自己的属下杜江匆匆迎上来。 大人，您可回来了，府台大人正到处找您呢。 你可知是何事？ 属下不知，不过看府台大人好像挺急的。 我知道了，多谢你，你去忙吧。潘冰正负着手在偏厅走来走去，一见唐范进来要拱手见礼，就迫不及待地挥挥手。 行了，别讲这些虚礼了，你看看这张帖子。 他递来的这张帖子红纸黑字，上面还撒碎金，看上去颇为精致。唐范接过一看，面色古怪起来。汪厂公请你吃饭？ 是啊。 潘冰愁眉苦脸。 我又没有惹上他，好端端的怎么要请我吃饭呢？ 唐范见他整个人焦躁不安，便安抚道。大人勿急，可知汪厂公所请为何，请了几个人？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自从上回武安侯府案之后，汪直现在是越发骄横了。他说一，别人就不敢说二，这回肯定是厌恶好宴，也不知道顺天府又会摊上什么麻烦事儿。 潘冰很郁闷，汪直是个宦官，首先宦官和文官就是天然的对立阶级，利益永远不可能一致，除非互相勾结，但那样一来，文官本人就要做好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心理准备。潘冰不是清官，但也绝对不想当奸臣，他只想当个平步青云的太平官。不过世上没有这么美的事情，人在官场难免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跟文官打交道，大家都是同行，可以用文官的规则来玩，但跟宦官打交道，文官那一套就行不通了。潘冰搞不明白汪直的目的，既不想和他搅和到一块去，又不想得罪汪直，所以纠结得很。唐范很理解他这种心情，所以表示深切的同情。但潘冰不需要同情，他对唐范道， 你不是和锦衣卫的人很熟络吗？也许他们那边知道什么情况呢，不如去问问。 大人，西厂的情报防范未必比锦衣卫输送，去问了只怕也没什么用吧。唐范有点无语。 有用没用暂且不论，你去问问，说不定他们那边会有什么消息呢。 唐范知道不管自己现在说什么对方都听不进去，只好道，承蒙大人错爱，下官先去打听打听，不过未必能够打听出什么，还请大人见谅。潘冰这才高兴起来， 这才是本官的好师弟， 叫什么大人？太见外了。 唐范唯有苦笑，对这位潘师兄大人很是没辙。自从上次武安侯府案之后，唐范跟随州确实有了几分交情，不过北镇府司比起顺天府来，只会更忙，不会更闲。只因锦衣卫不仅身负皇命检查百官，同时还要查大案要案，负责御前仪仗，甚至就连民间那些私自自宫想要以此进宫博取富贵的人，也都是锦衣卫抓了之后一个个发配原籍的。实际上很多顺天府该干的活，锦衣卫同样在干，不该顺天府干的活，锦衣卫也照样在干。所以作为北镇府司里的小头目，隋总旗的忙碌程度一点也不比唐大人低。不过唐范去北镇府司的时候，依旧得到了一点特殊待遇。随州的副手薛灵亲自迎了出来，这个平日里也鲜少言笑的汉子对唐范倒是挺热情的，只不过他说出来的消息就有点令人失望了。 顺清兄来了不巧，白虎大人如今正在外头办差，估计要过几天才回来。 啊，广川兄升官了，这真是可喜可贺呀。 总旗上头还有市百户，也就相当于是副百户，然后才到百户。随州却跳过市百户这个职位，直接当到百户。一来肯定是因为在武安侯府命案里表现出色，二来他毕竟跟一般锦衣卫不同，一个有背景又有能力的人，不管在哪里升迁肯定会容易许多。所以随州的升职虽然有些意料之外，不过仔细想想又会发现在情理之中。当然作为朋友，唐范自然是替他高兴的。旁的不说，有一个百户朋友在北镇府司里，以后要办什么事情也会方便三分。薛灵嘿嘿一笑， 可不是，大哥觉得没什么，我们也还没来得及宴请帮他庆祝一下，他就被派外差了。到时候我们预备在仙客楼摆酒，顺清兄可要一起来啊。 这等喜事自然是要去的，不如让我来做东如何？说起来上回武安侯府案多亏广川兄和你帮忙，我还未好好谢谢你们呢。 顺清兄是个豪爽人，不过不必了，这回是北镇府司几个弟兄出钱宴请大哥的，你到时候来就好了。 唐范自然答应下来，又道， 老薛，我有件事想跟你打听打听。 但说无妨。 你可知道西厂汪长工那边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？ 薛灵想了想， 没有啊，怎么这么问啊？ 汪长工忽然请我家府台吃饭，不知有何用意。我家府台大人心中不安，所以我过来叨扰一下你，希望能得到一点头绪，也免得府台大人去赴宴时不明就里，得罪了汪长工。 汪直的凶名京城皆知，不单顺天府出的，锦衣卫也出。薛灵一脸同情， 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不过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。潘大人几时去赴宴？ 两日后。 薛灵点点头， 那还有时间，如果有消息我就告诉你。 那实在是多谢你了。 润清兄不必如此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，换作是大哥在肯定也会帮这个忙的，至少我可从未听他开口夸奖过什么人，你润清兄是头一份，就冲着这点儿，我怎么都要帮啊。 啊，他夸我什么？ 说你不废话会做事儿。 唐范苦笑，这还真像随州夸人的风格。又寒暄了两句，唐范辞别薛灵离开北镇府司，回到顺天府。 潘冰听说锦衣卫愿意帮他打听，也很满意，不像之前那样愁容满面了。唐范解决了潘冰那边的事情，前脚刚回到自己的职房，后脚就听见衙役来报，说宛平县那边派人去李家的事情有结果了。张氏死因可疑，只怕不是自杀，而是被人勒死的。